如果是阳虚的话，就会正克。什么叫阳虚正克啊？就是肝阳虚的时候会克成脾阳虚，所以我们说什么样？我们这个人肝成脾，对不对？肝气不足，所以肝气不通畅了，它的消化机能就会开始变差了。那脾阳虚会克成什么啊？土克水，对不对？所以会克成肾阳虚。所以一个人脾胃不好的时候，这个人也开始容易水肿啊，是不是？所以它就是一个正克的结构啊。所以这个肝阳虚克脾阳虚，脾阳虚克肾阳虚，也可以说是近视眼也是这样克过来的。所以近视眼你要恢复肝阳也行，恢复肾阳也好，你就这样一条路这样过来。那如果是阴的世界呢，不说阳，那阴实就会逆生。阴实逆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是这个水生木，对不对？那逆生的意思就是当你的肝阴实的时候，比如说肝肿瘤、肝硬化，结果会怎么样？会肾阴实，就是肝阴实会逆生成肾阴实，所以肾脏反而就阴实失去机能，然后开始这个人水肿腹水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在阴实的世界它会逆着生它的，而阴虚的时候会倒克。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平常是火克金嘛，对不对？就是心克肺嘛，是不是这样的？可是如果肺很阴虚的时候会倒克成心阴虚，就是有这样子倒克的现象。如果我们用肝脏来说的话，肝阴虚的时候会倒克成什么？就是平常是金克木，对不对？它会克成，反而变成肺阴虚。所以当一个人肝阴虚的很厉害的时候啊，他的肺往往会变成一种发炎的状况。就像是日本的那个用药的历史里面，他们小柴胡汤是一个用太久会伤肝阴的药。那小柴胡汤伤肝阴，伤到后来那些日本的那些患者，有些人是死于间质性肺炎，就是肺的那个组织本身烧起来把那个人烧死了。所以就是肝阴虚会传成肺阴虚啊，就是他们那个门派里面的那个四句口诀。那如果我们把那四句口诀拿来看这个小青龙汤的话，你会看到说，哦，这个人是这个肺里面没有元气，开始积水，就是因为肺阴实，所以就传成脾阴实。那这个脾阴实，脾搞一搞又不变成，又就是不是那么的完全的阴实，有点阳虚。然后这个脾阳虚又变成肾阳虚，就是肺阴实传成脾阴实，脾阳实传成肾阳虚，那就是小青龙汤才做的事情，对不对？五味子啊、干姜都预先固护这个结构。那同样的，在炙甘草汤来讲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一个肺脏纤维化，一个阴虚的肺，它是怎么传的呀？就是肺阴虚呢，它会相关的是什么？不要这样讲，我要反过来说，不要这样讲，不要用阴虚来讲，就是如果你的肺很阴虚，你要补这个肺阴，对不对？可是肺脏又是一个很脆弱的脏，很不能直接补的。那你要补哪一脏之阴才能够让它去生肺阴啊？那根据阴实逆生的原理，是不是要把肾阴补爆啊？就是肾阴补到爆，它就会去生肺阴了。所以呢，炙甘草汤里面，如果你是治疗这个肺微的，它的地黄会放到一斤，那就是疯狂的补肾阴啊，让它去逆生这个肺阴。那当然这个肺部的机能不够呢，它肺部的机能这个地方是属于阳，对不对？那你要让肺恢复机能的话，你要补脾阳去生肺阳，所以它里面有很大量的炙甘草，然后还有生姜，还有人参，甚至还有桂枝、麦门冬等，不过那些麦门冬已经滋阴去了，所以就是它也很补脾胃之气，要让脾胃之气很够很够，然后去生肺里面的气，所以就是用一个隔脏治法来修补你的肺，就是有这样子的调性。那如果你要用阴虚则倒克的理路来说明这个心阴虚的这个心跳不规律的话，那心阴虚是什么东西克出来的啊？我们说火克金，对不对？好像是肺阴虚克成心阴虚，而心阴虚会克成怎么样？克成肾阴虚啊，因为平常是水克火嘛，对不对？所以倒过来的时候就会变成 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婷丽子的那个心脏衰竭，那是水太多把心压死嘛。那现在这个炙甘草汤，那是水太少嘛，所以反过来变成说是这个心阴虚是会逆倒着克成肾阴虚的或克水。所以心阴虚它的两头，一边是肺阴虚，一边是肾阴虚。那根据这个子母相传的说法的话，就是你要救的话，就是三个脏一起救。所以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你要有麦门冬、阿胶、麻仁这些去把肺阴救好，然后你也要有这个地黄啊这种专门地黄、阿胶、麦门冬加起来都是可以补这个肾阴的，去把肾阴救好，就是去固护这个心阴之虚，也是可以采取隔脏的这个倒克的原理去治疗它。但我这东西有点硬的牵强附会，只是炙甘草汤原理如果不用他们那一派的那个框架来解释，会变得有一点吃力啊，这是一件事。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是治疗这个脉节促心动悸的这个病啊，你看炙甘草汤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端倪，这些端倪我们当然今天还讲不完，可是它就是在示范一个滋阴药要怎么开才开得好。也就是说它是要滋阴没有错，可是你看它又有桂枝，又有生姜，又有人参，对不对？所以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它的这些药物的功用好像是说你要滋阴，然后还有加清酒，对不对？它就是要让你这个滋阴药一定能够流动到该去的地方。如果这个滋阴药不能流动的话，那这滋阴药就会把人闷死，就是死的阴是没有用的。所以滋阴药里面一定要有三成阳药去推动这些阴，所谓的阴就是物质层面的营养嘛，地黄是营养的不得了的药物啊。那所以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滋阴要如何用一个方法去推动它。如果你不能够推送这个药物的走法的话，有的时候滋阴的东西用了很多也是枉然，就像一个人好像营养过剩，就是消化不了那种感觉啊，这是一点。所以它这个方剂的结构里面其实是在示范一些滋阴药的这个用药的一些比例。那当然我们说它的大枣哈，如果是肺胃的炙甘草汤，它大枣30枚，很明显的比生姜多。但我们一般说枣多于，如果是用桂枝汤的结构而枣多于姜的话，那就是意味着比较要让这个药性入血分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枣子的数量，刘立宏啊，大众的刘立宏在写《思考中医》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中医里面的玄学领域的问题，就是同样是要约束这个药性入血分啊，为什么当归四逆汤是放25颗枣，而炙甘草汤是要放30颗枣呢？因为其实大陆的这些民间的中医，甚至台湾的民间中医，都有一些这种门派很特别的医生，他给人开药就是算颗粒的，就什么这颗药这帖药里面要放4颗什么东西，5颗什么东西就有这个效果，如果是放3颗6颗什么就有别的效果，然后临床还真的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种数的问题加到这个中医药里面来，让人觉得有一点就是已经有点玄学，至少那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世界。但是我又不能说它美不存在，因为有人这样用而有效。那刘立宏就以这个数的玄学的世界来看待这个炙甘草汤跟当归四逆汤。那就是说你看啊，当归四逆汤的25颗是1+3+5+7+9都是阳数，那30颗呢，炙甘草汤的30颗是2+4+6+8+10都是阴数。所以当归四逆汤是要补进血液里面，让这个血液流动得更好的，是补进血中之阳。然后呢，炙甘草汤是要补进血液里面，让这个血变多，要补到血中之阴，这样子啊，就有这样一个说法存在。那么，那至于说这个方子呢，为什么要加到这个马子仁啊？那也有2种不同的说法。就是如果以这个临床医生那一派来说的话呢，就会说哎呀，心脏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加麻仁啊，因为心脏病的患者如果他大便不通，在我们医院然后上大号的时候一用力就暴毙在马桶上，我们很麻烦啊，所以麻仁很重要啊，不然的话医院很麻烦。 所以就是有一派医生是这样讲的，所以一定要空大便，心脏病人最怕便秘哦，知道他有心脏病更加不可以便秘这样子。那另外一派是这样子讲，另外一派是少数派，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啊，中药房卖的麻子仁，你如果拿去泥巴里面种，一律是种不出来的，因为都是炒过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可以不炒。如果你把它种出了芽了，那东西可以当作大麻用的，也就是我们麻仁的那个麻布的麻，这个火麻仁这个麻，其实它跟大麻的麻是很接近的东西。如果你在乡下有种一棵这种大这种麻树的，那有牛去吃了，牛一样是发狂的。所以那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台湾呢，那艺人随便抽个什么大麻都要被那样子，被这个媒体盯成这个样子，那这个药怎么办？那只好炒熟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秘密，就是说大家都知，就是会要你炒，会规定药房炒熟，当然一定是它，我们都知道它是有那个药性，就种出来的东西有那个药性。可是我们日常生活要用啊，对不对？所以就装不知道了啊，就这样进口，但是炒熟这样子。那就是因为麻仁它到底是有一点这个，就是抽大麻的那种药性存在，所以有人说它这种东西是对于人的这种神经或者什么东西有一定程度的刺激跟矫正。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调心率的功能啊，就是两种说法都是存在的。那我们呢，这个治肝草汤，我们要当然要正式介绍地黄这味药啊。不过呢，地黄这味药呢是很多东西好讲，我想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但是我们至少讲一件事。而且既然介绍炙甘草汤这个补血第一方，对不对？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拿炙甘草汤，如果珍惜一下，如果你要拿炙甘草汤补血的话，你加龙骨牡蛎效果会更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下礼拜我会再教同学一些滋阴药，因为我们这些补药用着用着会开始上火了，所以我要教一罐煎跟当归硫磺汤的用法。那这个滋阴药啊，就是从炙甘草汤开头的话，我要就是教一些滋阴药跟同学来谈。那我们今天地黄呢啊，就是先谈一谈一些最粗浅的问题好了。就是张仲景时代写帝皇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帝皇？通常汉代的方术如果写帝皇的话，通常是写干的帝皇，就是晒干的生帝皇。那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在台湾要买晒干的生地黄，你不管药单写生地黄或者干地黄，药房都会给你同一种，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并不是一个地黄的产区，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个汉代的方书说的生地黄。汉代的方书说的生地黄就是真的从土里面刚挖出来，又像萝卜又像罕吉的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我们在台湾其实不太容易入手嘛，所以那地黄开始有炮制这件事情呢，比较是唐代开始的。所以唐代以前的方书用到的地黄，那不是完全的新鲜的地黄，就是干地黄。所以唐代之前的方书，你如果看他写地黄的话，那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干的生地黄。如果他写生地黄的话，你就要想象它是一个土里刚挖出来的脆脆的那种东西。这样子就是古方的世界是这样子。那到了后代，唐代之后，地黄开始都有炮制了。那唐代到今天的方书就会多一种东西，叫做熟地黄，对不对？就是经过蒸啊晒的过程所制造的一个熟地黄。那有了熟地黄以后呢，那个晒干的生地黄我们也就称之为生地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在药局说我要买生地，他就给你晒干的生地黄。那如果你看到那些古方的方书啊，告诉你说他要用生地，那需要那个新鲜的地黄怎么办？尤其很多古方，什么孙思邈的也有，张仲景也有，就是要用生地黄去打果汁来用。 那这样子的话只好用这个发泡鱿鱼还原法啦，啊，就是你买一坨干地黄，然后买一个矿，拿一罐，拿一盆，买拿一盆矿泉水，把它泡进去，然后放到冰箱放一晚，第二天发泡了，再用果汁机把它打汁啦，就这样子，那效果也还可以啦啊，因为基本上新鲜的生地黄跟晒干的生地黄，它的药性都是偏寒凉的啊，所以就大概这样用一用就好了，那么。那这个药性的寒，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完全新鲜的生地黄，我们现在姑且不论吧，啊，就是晒干的生地黄跟泡制过的熟地黄，这件事情其实总是会让我有一些情绪的啊。怎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个熟地黄的存在，弄到一些很好的药变得不好用，因为熟地黄。就有品质上的差别了，就是有好的熟地，有做得好的熟地黄跟做得不好的熟地黄。那基本上好的熟地黄呢，你是要加这个加这个姜汁啊，或者是砂仁来加，然后再加酒，然后呢蒸过再晒干，再这样蒸过再晒干，拌这些酒啊跟药物。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跟这个就是地黄是这样的，一旦做成熟地之后，它就会有一些状况。当你如果酒蒸酒晒到后来弄得像它矿物一样的时候呢，它是弄得像矿物一样的时候，它是到最后会，就你如果用砂仁跟那个姜汁真的好好的制的话，它到最后是会可以消化的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制的那么好的时候，这个熟地黄呢，它吃下去就会，如果用一个西医的讲法，就是让你的胃酸没有办法分泌，然后这个人就会变成一整天都没有胃口吃饭。那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逆嗝，对不对？让你吃的饭都下不去。那这样的状况呢，如果我们在平常哦，而且这个熟地往往很少量就可以让人逆嗝。像我就有认识朋友，他就是去外面看一个外面的中医啊，那中医就开一些补药啊，里面就有熟地黄啊，他回来吃了那个科学中药的熟地黄，又怎么那么难过，就再也没有胃口了，早饭午饭跟晚饭都不想吃了。就是不够好的熟地黄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要用砂仁治？为什么姜汁治？就是砂仁是一个能够刺或者姜汁都能够刺激胃酸分泌的药嘛，啊，就是说让你那个肠胃能够重新恢复机能。当然呢，如果是像就傅青主、陈士铎那一类很会重用熟地的派别，他们又发展出另外一套系统。比如说他们那一派的人到后来就会说，哎呀，地黄逆嗝是你用的太少了，这个就算是很烂的熟地黄，你只要用一次用超过一两就不会逆嗝，它全部会下去啊，就是靠着地心引力啊是它会下沉，你用的太少它反而浮在那边逆嗝，就是有此一说。但是这些有此一说，你在用汤剂的时候的确可以用这个有此一说，那是没有错。但是我也是吃过那种很烂的熟地黄，那感觉非常的不好，就吃了之后好像就在这里面不会动，你的气血就被它约束到那样黏住的感觉。所以这种不好的熟地黄，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蒸晒的功的熟地黄还是存在的。就像昨天去参观药厂吃到这种很烂很烂的熟地黄，他说那个药厂介绍人就说，外面的人都说地黄要九蒸九晒，本公司的地黄也是九蒸九晒，蒸很久一次晒很久一次。那经过我们科学的证明，这个跟蒸九次晒九次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所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喝了他们的那个什么试喝饮料产品，然后回来有一堆学生都挂倒。所以这个你那个科学的证明其实是多么无力啊，就喝了那么多人都受不了，你那科学证明有屁用啊。可是这个现在大家都这样子，就是地黄越做越随便。当然我想班上也有同学能够买到九蒸九晒好一点的熟地嘛，或者说像生源的地黄据说是六蒸六晒，那也够了，就是药效还不错了。但是无论如何呢，你买到如果你要用药要用熟地，如果你用一两二两以上那就无所谓， 再烂的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用比较中剂量的熟地黄的话，就是一两以下的话，你就一定要挑好的，不然的话你就要用一些招数，比如说里面加姜汁。其实姜汁在古代比较是搭配生地的，就是生地用姜汁不腻格，熟地用砂仁不腻格，这样子就是在煮的快要起锅的时候撒一撮砂仁，像是做汤加胡椒一样，这样子。那就是要用这些方法来让它变得不腻格啊，不然的话熟地很难用。那我呢，个人是非常喜欢张仲景的做法，就是甘地黄这味药，如果你不加酒而直接煮，那是在干什么？是在凉血热，是在清血热，就像 让血中发炎的地方能够清掉。所以如果你是看在这个张仲景的书里面的这个温病篇的话，那他就是桂林古本有温病篇啊，他就是温病这里那里发炎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甘地黄直接煮在汤里面，那就是在消炎清热。可是呢，如果你是要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如果用到补药的话，比如说炙甘草汤，比如说是肾气丸，那炙甘草汤用酒煮，对不对？肾气丸用酒吞，其实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降低成本而提高有效率的一个非常妙的招数。因为地黄你要做到九蒸九晒其实不容易，甚至是你真的九蒸九晒有时候会搞到它没有效，因为你要看你有没有用铁锅来蒸晒。就是你好的地黄九蒸九晒你要用竹笼子，如果用铁锅九蒸九晒，地黄的效力会受伤。就地黄不像何首乌那么脆弱，但是跟铁接触久了还是不太行。所以那真正的九蒸九晒地黄其实做工是太费工了。那相对来讲呢，我就常常觉得哎，你就这个甘地黄加了酒，对不对？它的效果就可以达到一个又补得到又不腻格的效果，而且它比熟地多一个效果，就是能够通血路。但那个通血路其实你不能说熟地没有，傅青主陈世铎那个用五两的方就是用来通血路的，就是用到那么多地黄，对不对？你的血路哪里不通没关系，那大水冲倒龙王庙哪里都通。这个所以呢，那这个熟地黄的出现在我来讲觉得最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情绪愤恨不平的，就是肾气丸被毁掉了。就是我们现在中张仲景的这个八味地黄丸，如果你是用甘地黄做，用生甘地黄做，然后用酒来吞，它效果就很好。那它的这个补药就是，如果或者是你做汤剂也好，你用甘地黄入汤啊，然后呢加上这个附子啊，就是地黄用八，附子用三啊，然后桂枝用一，这个比例煮下去，哎，身体感比较敏锐的人可以感觉得到这个药如何的把补药的药性拉进你的三阴经，就厥阴太阴经会有感觉，就是充分能够感觉那个药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可是如果你用的是不够好的熟地黄来搞这味药的，又搞这个方的话，往往就是吃了之后那个药性全部荡在这边，再也下不去了。然后这个人呢，就是附子不是适合留在胃里面的药啊，所以就在那边开始空上火。那加上现在不但是地黄烂，有时候肉桂也用烂的，那现在的地黄八味地黄丸都是用肉桂，对不对？附子放一滴滴肉桂，然后其他放肉桂，那肉桂又是好肉桂才能沉到命门，不好肉桂就浮上来，所以加上地黄腻格，加上肉桂烂，所以吃了八味地黄丸的人都在那边说啊、哦，我体质不能吃八味丸，一吃就上火。就连开八味地黄丸的中医师都在那边讲说啊、哎，现在不能开八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太燥热了啊，吃了都在上火。其实是因为补不到地方所以才上火啊，就汽油没有加到车子里面去，不然烧加油站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熟地的不良加上肉桂的不良，把好好一个肾气丸变得就是被蒙上污名这种感觉。所以如果同学如果找到很好的熟地，你这样煮肾气丸我没有意见，但如果你没有找到很好的熟地，你就用生地加酒来煮肾气汤，这样子的话至少可以还肾气丸一个公道。就这么好一个补药，就是这几十年来在台湾简直像垃圾一样，让大家就开始就说哦这不行会上火，所以就用六味地黄丸，对不对？把贵妇拔掉。那六味地黄丸就是一个，我会觉得六味地黄里面的六味药 每一味药都是很好的好药，唯一的问题只是没什么效而已。就是你要治什么都是有点就是软软的，就是你不能说它不有效，因为光是一味地黄都可以改善射护腺，所以你不能说地又味地黄丸没有效，不能讲这么绝对。但是就是跟真正我们要的那个肾气丸的药性相比，六气丸还是大大不如啊，六味丸大大不如。那如果你是买一般科学中药六味丸，通常吃多几吃几公克就开始什么拉肚子啊不舒服，这种特别常有，因为就是它的那个地黄不够好，产生这个逆嗝的问题。所以就是关于地黄的使用，我觉得当我读到庄仲景的书，看到他用酒来煮地黄的时候，会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用的话就能够把地黄的药效发挥得相当的淋漓尽致了，这是一条很好的捷径。那关于地黄的其他药性，我们就下堂课再来讲。